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但不是我流泪，你记住，我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很开心拍手掌啦，很兴奋，跟着一坐在这里成排的嘛，跟着周围望下，因为我隔离，咦，有靓女，我成人士，跟着隔离，但咦，她喊，那我就很害怕，那时你知道现在百几年了，好像89年的差不多，好像像我闪的时间，哇，见到她喊，我哟，即是本传，跟着再望隔离，哎，都好彩，有个鬼佬在这里，那个鬼佬呢，正，做什么？你認識的啦，整排這個還不是一個好時間，哎，這天數給他，我覺得我跟著我心裡想， 他用我未的紙巾， 那這個我不知道，這個，但我覺得很感動，原來那些歌真的可以很感動的，我沒有去跟這個樂隊，這個叫組合，那我們就開始唱這首歌了，來吧，那看看你們感受到多少先， I'm all out of love. While I'm out without you, I can't return. 分手我。呢只歌系叫都系唔讲啦，你哋都知噶啦，正嘢。 唔系小风波啊，叫 All Out of Love。 咁我哋系咩咧？一见我哋打孖屎，我哋系叫做今日系啊，今日系啊，我哋叫做 Mass Surprise。好啦，大家我哋又系咁高兴 ，OK， 系咁先啦，拜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因為波教同大家見面啦，咁啊第一樣嘢想問阿奕仔先啦。你聽歌咧，你聽唔聽呢個唱功嘅咧？ 當然會唱，一定會留意添啊。 唔係，但係我發覺好多人聽歌唔係聽唱功嘅，有啲我覺得聽到即係唱到一撇屎咁都好多人聽。 你哋講香港係嘛？ 唔係，我唔係咁，我冇專登主編講邊度，即係我個人覺得呢個就好世界性偏即係傾向嚟嘅。係，因為咧就有啲係睇靚唔靚仔啦。是啦是啦是啦。 OK， 继续。 看型不型啦，有些看有没有台风啦，是吧，有些就纯粹是个唱片公司他吹谷啦，咁人就接受啦。我觉得就其实很多现在就算现在唱緊其实都未达标啊，未够水平啊。 我现在都有一班 OK 的，咁我其实觉得呢好得意㗎，讲香港啊。香港我反為覺得而家嗰個市道咁劣嘅時候咧，係有翻少少要求， 有一班 係好嘅，好嘅，有一班係好嘅，知道嘅，但係即係我覺得係嗰個太弱流強嘅嘢啦。咁剩翻嘅可能就係 money 去搭救咯。係 啊，咁我哋今日講呢隊樂隊咧，事實上就以我當年聽咧就個歌聲，個歌聲揾吸引我，就唔係個形象啦，個形象就實在太老土啦。咁但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一個咁嘅聯想啦。因為我聽呢段，我反而聯想係台灣嘅一客李林。 但一客李，我明，一客李係唔係由佢嗰邊啟蒙佢噶嘛？ 係咩？ 嚇，係當然啦，係佢一客李林，差唔多係1989年之後嘅事嚟噶。佢係cover 咗另一隊樂隊，我都好喜愛嘅 ROE Speed Dragon 裏面嘅張國榮啊。 咁嗱 ，Air Supply 咧就澳洲樂隊嚟啦。 係。 咁但係好奇怪就係喺呢個歐美嘅藍樂壇咧，佢哋基本上都唔出名嘅。 嗯。 但係香港咧就十分之受歡迎啦。 係可以咁講，但係 如果用我的童年記憶咧，就應該咧，佢第一首打入榜嘅咧係喺美國標榜嘅， 係咪 ？OK， 佢係叫做嗰只叫做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嗯， 因為我當年嗰陣時，我哋住一啲曬字區嗰啲咧， 就成日聽到啊， 周街播嘅，啲朋友會點咧？即係黑膠唱片嘅年代咧，當然都係。咁咧就嗰個年代會或者會啲人會記得嘅，咁唔知。我一講，如果大家是那類人，你會知道山水音響，成座 哇！山水音響而家都即係冇人記得呢。 即係我哋可以提下 山水係其實香港套餐嚟㗎嘛。 係咁，但係咧就佢成個套裝㗎嘛，夠大嚿。以前咧又係同呢個生活環境有關嘅。以前啲人唔識分辨一啲嘢啦，咩咩擴音機 equalizer， 其實嗰陣時開始同你講 equalizer 㗎。 嗯， 即係1978年、1979年都。 以前啲喇叭仲要大。 係啦。 嗱，你知唔知我即係曾經擁有過一個喇叭幾大咧？好似呢個咁大。 是你有用的呢只啊？ 系啊， 哇，好大噶嗰啲， 好大超級大， 即系 Infinity 啊嗰啲咁样啦嘛。 啊，咁但咧近年咧，我喺某唱片铺咧，我都见翻一个咁大嘅喇叭。 但少咗啦，真系少咗啦， 少咗啦， 即系冇办法啦。谂下太空房呢样嘢，你摆得呢嚿嘢，你当床瞓咩？即系咁，即系 隔篱房多得你唔少，隔篱房多得你唔少咯。 即系咪大家观众唔知道我哋望紧嗰样嘢系咁高？即係差唔多成個人咁高嘅， 成個人咁高嘅， 四五尺嘅。 嗯，嗱，所以頭先啊，即係我哋開麥之前咧，譯仔問啦，我哋即係呢個 Air Supply 咧，就咩年代咧？咁我覺得好簡單啫。其實即係我哋呢類資深樂迷咧，嗰個樂隊點唱法，佢個形象點咧？我哋純粹就睇嗰個張相，我哋已經知道係邊個年代。 係，嗱，呢啲又係同呢個同攝影年代嗰度個吸法。即係封面設計好有關係。我頭先講過嗰隻歌咧，嗰隻唱片封套，當然用嗰隻英文歌去做主打啦。但係係影一個 building， 但係其實嗰隻又係好拼貨嘢嚟嘅，只不過喺拼貨之前咧加咗啲人喺度。嗰陣時就應該係我冇記錯係1、2、3、4，好似成七個人嘅嗰陣時。嘅樂團嚟嘅，嗰陣時真係 band 嚟嘅，一隊 full band 嚟嘅。又有琴键手、bass 手、吉他都两支，唔止添啊，三支，鼓，所以系好齐全嘅。咁我好记得头先未讲完嘅，即系除咗播之余咧，即系我今日都睇过预告，都系有少少私心嘅，因为哇，我一听到嗰只歌就觉得你讲得啱啦，系之前嘅年代冇嘅，佢突然之间有一只咁嘅节奏嘅歌，好轻快，轻快得嚟咧。你會聽到一少少管弦樂，佢編個管弦樂好好聽嘅，即係唔係話之前嗰啲冇，但係佢嗰只係另一款嘢嚟嘅，好浪漫嘅。其實佢嗰啲音樂，因為都係似佢主力情歌嘛。 唔係咁講，如果即係喺嗰個年代之前，我哋講老土咯。 因為但係咁樣喎，我哋又咁講翻喎，因為之前因為我哋講緊樂隊啦。就算有其他歌是類似相像咧，那個是歌手，並不是一隊樂隊去做咗出嚟，而啲佢能夠跑出嚟，我覺得當年係因為佢一個樂隊，都我睇佢哋啲樣貌其實都 OK 嘅，其實用某個角度去睇，即係唔係最岩沉沉咯？你成日會提嗰啲 冇嗱，我話俾你聽咧，喺嗰個年代咧，即係之前咧，基本上冇岩沉沉樂隊嘅，因為你岩沉冇人聽嘅啦，睇樣嘅 係 咁再早之前就好簡單啦，劉翔劉化已經 OK 噶啦， 係啊，冇錯。 咁所以咧就去到嗰度咧，你即係我諗最吸引我，即係到我而家記得就是個唱功， 係 即係嗰把嗰個主音啦。 主音 那個聲底啊， 係 好響啊， 係， 同埋咧佢近乎係少少女性嘅感覺啦， 係， 即係初頭聽起，喂男定女嚟㗎？屌你 係啦係啦係啦，當其時資訊年代冇咁發達咧，你係冇咁多呢啲。冇咁多video 睇，我哋叫 video。 嗱，呢個睇係分開啦，即係譬如話佢近乎咧，佢就唔係假聲，因為唱假聲其實好多個都唱啊，譬如Mick Jagger 唱假聲啦，最多就阿 Barry Gibb 啦， 就 是 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佢呢個真係差唔多近女聲啦，近女聲就有另外一隊樂隊就似啊嘛，就係 Stylistics 啦， 係，即係更加假嘅， 更近個，但係佢呢個咧嗰個高低即係嗰個起伏。勁好多， 係 個唱功本身已經天賦本身已經 係係啦，你講得好啱啦，佢就係天生嗰個嗓子，佢嗰個通， 佢踩住中間位， 嗯， 偏少少啫， 嗯， 但係又攞到嗰，那個，同埋大家有冇留意咧？我聽咗佢嗰啲歌咧，佢其實有個format嘅，每隊樂隊都嗱，除咗音樂 format 咧，唱法都有 format 嘅。佢個 format 最好最巧妙嘅地方係咩？佢個另外個歌手叫做 Russell Hitchcock， 嗯， 即係高嗰個啦，就我左手揸吉他，佢，嗯，咧。在每一隻歌裏面通常都會有些歌咧，佢哋都會分開兩拍唱嘅。點解係咁咧？其實就方便了佢成首歌的起伏高低嗰個位置。 嗯， 佢會唱得很 soft 嘅。佢所有你大家留意下唱嘅嗰個通咧，係放輕把聲去唱的，放輕的佢唔重嘅。但留翻啲挑戰位咧，就俾翻 係嗰啲難度高嘅，難度高咪俾呢個 Grand Russell Sorry 係咯嚇。咁，簡單嚟講咧，譬如聽呢條歌喺咩條件之下聽咧，第一樣嘢就係，是。即是當你在一個夜晚黑浪漫的環境跟個女朋友一起或者老婆一起的時候呢，咁呢啲就啱聽啦。 唔係當年係記住，佢講歐年代係未有沃文嘅，咁所以必定係屋企裏邊。 喂，但係其實呢啲咪拍拖歌嚟嘅？ 點知係拍拖歌啊？話俾你聽，即係我覺得呢啲歌咧就根本係殺咗你咁嗰啲咯。真的真的真的。咁我想分享點解我會今日揀《Supply》講下咧，我哋講咗好多集咧，都講啲好啲好重型嘅嘢。咁《Supply》係屬唔係重型嘅，初段唔屬於重型嘅。佢係一支好輕快嘅，有帶有一啲 pop 嘅嘢裏邊。但係佢令最成功嘅嘢係咩咧？佢捉到嗰，那個時代脈搏，大家記唔記得咧？即係即係而家大家有睇嘅咧，記唔記得1980年咧，同埋1978年之間咧，有一套戲好出名， 嗯， 但係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咁嗰套係咩咧？嗱，我有一講，可能你要記得 American Gigolo 美國冇啦， 美國冇啦，我一講我知道邊個唱啦 ，Blondie 啊嘛 ，Blondie，嗯，其實差唔多係嗰啲時間， 嗯， 其實即係話佢哋睇美國文化裏邊咧，佢哋知道係一股咁嘅走勢去走過去，咁跟住佢哋就會走咗出嚟，因為亦都係一個浪潮嚟嘅，當時是好大量嘅澳洲樂隊啊，嗯，artist 啊去咗美國發展，咁， 嗯， 我相信一走過去嗰陣時咧，就唔係淨係一個樂隊走過去咁簡單，係成一個行業一個工業裏邊一箍人。製作啊，甚至乎唱片公司啊，佢會走過去投資。 嗯， 我冇記佢 ACA Record， 我冇記錯係。咁， 嗯， 呢間嘢咧就大量去投資，可能我唔敢肯定佢當其時係咪美國，但係肯定佢主土當其時係冇呢樣嘢嘅。佢， 嗯， 然後做呢樣嘢出嚟。嚇， 嗯， 佢，啊，都是一間好 top 嘅唱片公司。 係，咁澳洲嘅音樂本身咧，就喺70年代之前咧，其實就即係冇乜人才嘅。 嗯， 我記得好似 Olivia Newton-John 好似係咯。 係澳洲。其實 BGS 都某種程度係嘅，喺英國去澳洲，澳洲再去美國咁樣嘅。我記得都係啱 啱啱啱啱 啱 啱啱。佢喺英國先嘅，佢跟住去。應該佢最第一個發跡就是我前幾年去過的地方，就是這個在黃金海岸過少少嗰度啦 嚇。 跟住突然間問我唔鬼記得邊度添。咁， 嗯， 但係唔緊要啦，就後期就多咗啦，而且都多元化嘅。 嗯， 譬如就除手數起啊 ，Carly Minogue 啦， 係都 係 Jason Donovan 啦。其實整個我計算過，應該澳洲帶領住美國嘅音樂啊，流行音樂講緊，唔係其他音樂啊，流行音樂係帶領咗20年，喺由80年代去到2000年，都係澳洲嘅揸 fit 嘅。我唔知係咪同個經濟都有關，因為當其時可能國際世界性大家互相去投資啊，收購啊， 會係， 因為當其時唱片公司收購唱片公司嘅目的係為咗盤生意啊嘛。 嗯， 即係我記得可能會有呢個現象出現， 唔係，但係都要你唱功德先得㗎。 係，但係後邊係其實澳洲政府都好大量支持嘅， 支持。 即係舉一個例子， 唔係你等於韓國南海一樣啫嘛。 嚇， 啊！佢咪打保針谷到你， 係啦， 咁樣咯。 係啦，你睇譬如你講我哋講少少，譬如話演員都好勁㗎， 嗯 ，Mel Gibson， 咩 Gibson 啦， 係嘛？佢哋都係喺嗰邊出嚟。其實佢哋成一個等於一個藝術學院。 嗯， 個藝術學院裏邊咧，除咗音樂，就係表演藝術。服裝，一切嘢都喺曬裏邊嘅，咁佢培養咗呢一扎人就去，即係好似畢業咯。我哋去邊度啊？咁我跟住有經理人公司咧，咁就可能當地政府或者同嗰啲 唱片公司大家有個有個 proposal 去做呢啲樣嘢，又跟住我哋同美國嗰邊傾開㗎啦，有間咁嘅有啲有啲咁嘅發展，我哋成班人過去咁啊。 唔係，我諗個最主要原因就係一個市場問題啦，即係佢哋即係想開拓澳洲市場。咁你唔係淨係食咩 Beatles 啊 BGS 咁啊，你都有翻本地嗰個咩？譬如你香港都有㗎。你華納都香港都有分公司噶嘛，其他嘅 EMI 都有噶嘛。 同埋相對嘅一個地方發展，即係講緊係大家越嚟，我都大家開始明白。記唔記得嗰陣時美國咧好興一啲音樂節目啊？同埋我冇記錯咧，當其時美國本身電視媒體未發展咁蓬勃嗰陣時咧，本來唔知得好似三四個電視台嘅人，就係由呢個有衛星轉播之後。咁咧就會即係可以跨越地方啊！咁就有好多嘅媒體出現咗啦，包括電台啊、電視台啊，突然之間就砰砰聲咁增長，咁一個好大要好多好多呢啲嘢嘅出現咯，我相信係咁嘅。 嗱咁至 air supply 方面咧，佢哋揀歌都相當之聰明啊！ 係啊係啊係啊！ 就揀一啲咧就點樣咧？佢就係、是。容易聽得嚟嘅音樂，但係又表現到嗰個主音歌手，嗰個唱嘅能力， 係啊係啊，攞曬平衡嘅佢哋嗰啲係，同埋佢係有個階段嘅。我用香港個累積跟佢嘅碟咧，佢初段嘅碟除咗頭先嗰只之外咧，咁講完其實都有另一隻大家都好耳熟能詳啦嚇，頭先都有播過嗰只歌啦。咁嗰只歌裏邊就冇咁重型嘅。輕快啲少少，嗱就係又係咁啦。輕快開始到中段重翻少少，到最後尾咧就用管弦樂嘅氣勢去表達激昂。佢通常都係咁樣去做法嘅。但係有啲碟咧，到佢第二隻碟《Now and Forever》嗰陣時咧，嗱第一隻碟叫做第一隻就叫做Every Woman the World》，第二隻碟咧就叫做Sweet Dream。嗰陣時Sweet Dream 咧就唔同啦，因為我想講形容俾大家聽咧，做製作就係咁嘅，佢會有個概念嘅，佢將嗰隻碟咧，呢隻話明係 Sweet Dream， 所以就好浪漫，唔會有太重型嘅音樂喺裏邊。其實係一個好大挑戰嚟嘅，點解咧？因為你所牽涉嘅裏邊嘅樂器咧唔可以多，但係你要一始中的，就好似你咁講，你一個好好嘅歌手咧，佢就可以將一隻得吉他。少少和弦兩樣嘢啫，就搞掂咗一個變咗一隻 number one 嘅歌，一殺就殺咗出嚟噶啦嗰啲。 咁但係要隻歌好聽先得㗎， 講 嚟講去隻歌唔好聽，你點搞都唔得人掂㗎啦。 同埋嗰陣時佢未再重組佢哋嘅樂團嘅，仍然係原班人馬嘅。佢哋啲風格嗰陣時係柔和啲嘅，係比較輕音樂啲嘅，但係都已經唔係真嘅管弦樂，但係佢做得。個 program 做得好好，當年我有睇過佢哋嘅演唱會嘅， 喺香港 睇。咁我睇嗰陣時咧，我好中意及，我一及個舞台，我睇下呢個keyboard 手喺唔喺度。我一睇喺度，我覺得咁我就安心啦。因為佢真係其實佢好多歌咧，當其實係靠呢個人編嘅。所有嘅曲底裏邊嘅嘢都係靠呢個琴鍵手去編。 好嗱，咁大家睇一睇側邊呢、這個即係Lost in Love， 咁呢個就係後面有個金字塔噶，咁而家翻嚟就講講入邊啲 hit song 啊。 好啊。